愿恩惠平安怜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 阿们。 上帝降临到我们当中，对，上帝降临到我们当中，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意义。上帝降临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对，这个方向好像不对，应该是我们上到上帝那边才对。我们是好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过个蛮敬虔的生活，我们常常帮助别人，尽量遵守十条诫，应该是我们上到上帝那边才对。我们献身给了上帝，我们是圣经老师，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是传教士，我们是牧师师母，应该是我们上到上帝那边，对，我们上不了哪里去。我们献身给了上帝吗？我们只能献我们的罪给他，我们只能献我们这些骄傲自以为义的罪人给他。我们要上到上帝那里吗？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们如果想要见到上帝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上帝自己从天堂上到我们当中，这样才会看到他。对，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意义，上帝降临到我们当中。那么上帝降临到我们当中是为了做什么呢？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就是为了赦免我们骄傲自以为义的罪。上帝下到马槽里，就是为了上到十字架去担当我们的罪，受我们罪人应该受的刑罚，并且三天后就复活，并且这样就打败死亡、我们的罪还有撒旦的权势。上帝降临到我们当中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根本没有办法上到他那边去的人。所以圣诞节的意义就是上帝降临到我们当中。那么他如何降临呢？上帝是怎样的降临呢？是这样的，对，上帝就是这样的降临，在这卑贱马槽里的小婴孩就是上帝，并且这已经长大的好可怜的被羞辱的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就是上帝。上帝是这样的降临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又觉得这样不太对，上帝不应该是这样的降临，不是，上帝应该是这样子降临才对，他应该荣耀的、伟大的、大能的降临到我们当中，这样才是像上帝，对不对？这样他这样来也才会帮助我们，对不对？哎呀，我们的问题好多，上帝啊，赶快来，荣耀地来，大能地来帮助我们。我们有家庭的问题，我们有身体疾病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金钱的问题，上帝啊，赶快来帮助我们。我不是基督徒吗？我不是决定跟随你吗？赶快来，大能地来帮助我，赶快来赐给我家庭平安，医治我的疾病，给我好一点的工作，让我经济情况好一点，稳定一点。你不是大能的上帝吗？你应该大能的降临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但是我们真的要上帝这样大能的降临吗？我们真的要他这样来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吗？我们真的要他用他大能的手除掉毁灭我们一切的困难吗？上帝如果 这样降临呢，它就会从我们最大最严重的问题来开始毁灭。那么那问题是什么呢？那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最基本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彻底的罪人，上帝如果大能地来毁灭我们的问题的话，他第一要毁灭的问题，第一要毁灭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常常骄傲地认为我们可以指挥上帝帮助我做这个，帮助我做那个，我们好像比上帝还知道怎样做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自己，简单的来说，我们自己想要当上帝，这样最好。然后他呢，他就可以当我们的仆人，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这些问题。但是唯一的创造宇宙的上帝绝对不会让他所创造的受造之物的我们跟他一起当上帝，或者取代他当上帝。你若要骄傲地当上帝的话，唯一真正的上帝就要毁灭你。我们罪人常常认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什么会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上帝只要大能力降临来帮助我们就好了。这个就是想要当上帝的现象。上帝的确应该大能地降临，应该大能地降临来毁灭我们。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大能地来，对不对？2000年前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他还是这样来的。他不是伟大的荣耀的大能地降临，他是卑贱地被羞辱地来。上帝成为人，跟我们人一模一样，但是他没有罪。他这样来是为了代替我们人，代替我们做完全完美的人，代替我们受我们罪所赚得的刑罚。因为我们骄傲地想要当上帝，上帝应该大能地来为了毁灭我们，但是上帝奇妙地奇怪地还是爱我们这些根本不配的罪人。他并不是这样子来，他来不是为了毁灭我们，他来反而是为了在十字架上被毁灭。但是他被毁灭之后，他又复活，打败我们的罪、死亡和撒旦。他这样真的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上帝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什么是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上帝这样卑贱地来，是我们真正需要的降临。这第一个圣诞节的降临是2000年前的事，但是上帝今天还是降临吗？上帝今天还是降临到我们当中吗？有，他今天还是来，还是降临到我们当中。那么他今天如何来呢？他是怎样的降临到我们当中？2000年前他不是大能地来，他是卑贱地来，也可以说他是很普通的、很简单的来。今天呢，他怎么来？没错，有时候他会大能地来，有时候真的他使我们家庭很快乐，真的医治我们的疾病，真的解决我们工作或者金钱的问题。当他这样来的时候，我们当然感谢他。但是他根本没有应许说他每一次会这样来。有时候我们的病没有好，有时候我们家庭还是有冲突，还是有工作或经济的困难， 那么因为上帝没有这样大能地来，意思是不是说他就是没有来？不是，他就是没有给我们这种应许。耶稣没有应许我们说在世上你们会一帆风顺，没有，他反而应许我们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上帝常常没有大能地降临到我们当中，我们不要靠我们的经验，我们不要靠我们的感觉，这种明显大能的降临，上帝常常就不是这样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上帝没有来，虽然我们常常没有感觉到他大能的来临，这并不是说以马内利的上帝不在，他还是在，他还是降临了。他应许我们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他是怎样来的呢？其实跟他今天来，就是跟2000年前的时候来临的差不多一样，就是很简单的、很普通的，也可以说很卑贱地来到我们当中。他在哪里呢？他在他的话语里面，他在我们所读的或者听到的话语里面，他在圣洗礼的话语与水里面，他在圣餐的话语与饼跟酒，也就是基督的真身体和宝血里面。上帝肯定都在这些地方，这是他的应许。虽然他的话语、洗礼和圣餐看起来非常普通、简单、卑贱，看起来根本不是什么大能的降临，虽然这些看起来不像上帝，但是这马槽里的小婴孩，这在十字架上被羞辱的人，看起来像上帝吗？都不像。但是上帝就是在这所有卑贱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里面呢，他在这些地方，并且他只有在这些地方解决毁灭我们最严重的问题，我们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罪。上帝在他的话语里面说，我赦免你的罪。上帝在圣餐里面说，拿着喝，这是你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真宝血，为了赦免你的罪而流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好多，真的好多。其中一个很严重的罪，就是我们常常不认为我们的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家庭的问题、身体疾病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或者金钱的问题才比较重要。但是上帝是否大能地降临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到最终根本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当你末日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的罪是否蒙了赦免。虽然我们常常不晓得或忘记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这样就是罪人，但是上帝还是应许我们说，他今天一定会降临。在他的话语里面，在这种普通卑贱的降临里面，一定会降临到我们当中。他这样来做什么呢？他这样来就赦免我们的罪，他这样来就在准备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全部大能来临降临的时候，他在准备我们可以站得住，可以站得住进入天堂，与耶稣在一起。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上帝真的降临到我们当中，现在他正在 我们当中，他来说，我赦免你的罪，这样你的罪现在就蒙了赦免，这样你最大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弟兄姐妹们，平安。